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同志们呐、啊，前一段时间妞妞在考试啊，考试真的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啊。现在终于黑暗过去了，光明来临了，妞妞回来了，就是这样。 哎，我在听。 踩着了，小熊老师。 压着了。 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来讲《泥娃娃花絮故事之公主王子》。